以常任理事会理事长李清静为团长的旅日朝鲜人体育联合会代表团十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享献花手，表示了敬意。代表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参加第13届人民运动会的。